觉得人的心不止一面，任何事都不是绝对。曾因失去他感到痛苦心伤，不外一身轻盈月月淡淡的酸。偶尔回想他此刻过得怎样，但这只是随便想象。眼前还有好多事让自己忙，常常忘了身在何方。扑面风一阵，气氛不一样，发现季节已经更换。午夜梦回时莫名的彷徨，暗自怀念幸福模样。分享，只怕空梦一场。 多想，来自张信哲。这分明是故作轻松的人，内心有一种看透的清明和自在，偏又苦苦舍不得爱的牵挂。人都是这样的，害怕爱的伤，少了又拼命想。真是不可缺乏的情，唱腔是浓厚的，让人感到他的情，包括古典的节奏仿佛散步一般的轻盈，但是萨克斯风的吹响却好似内心的可爱和担忧。继续来听云氏唱腔，许茹芸《日光机场》。

像一个奇迹，划过我的生命里，朦胧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令我如此的唯一。 Maybe it's a myth I'm sick and you say, maybe it's a wild dragon chase anyway, but still I'm gonna listen to my heart and try, pack up all my load, so long, goodbye. 孙燕姿的绿光，其实在埃及和亚得利亚海岸边，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呢，那里都能够看到太阳发出的像绿宝石那样鲜艳夺目的绿色光芒，光想一想都觉得好美丽哦。其实绿光的作曲者还有制作人李思松呢，在谈到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的时候就说，其实绿光就像是一种信念，其实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，然后追着绿光的方向，总是会看见希望的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《王子的新衣》。 我睡了一觉却变成个疲劳，头发皱皱像一把稻草，在镜子前面穿了又再脱掉，透过皮肤看得到心跳，两颗锁骨苍白的线条，挂在隐形沉重的背包，我的失落没人看到，就像讲话没人聊，沙发变成电椅让人麻痹，对话的只有冷气才为我叹息，如果王子的心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头埋会被看见，宁可威胁有些疯癫没有遮掩，穿着王子的新衣在人群面前，想看看你们疯狂的脸，会爱我不爱我不必敷衍，那这绝对的风险是靠在我胸前，说再见。我吸了一个草也无缠绕，突然很喜欢氧气的细胞，一般的水有个漩涡，我常常幻想能被它吞噬掉，身上的水不曾擦掉，在床上回荡前独特的符号，被世界需要对我骚扰，但它是我的开导，你说你的道理我不反击，但这是我的游戏，有我的规矩，如果我死的心可以让我凋谢，我的头埋会被看见，宁可危险有些疯癫没有遮掩，穿着王子的心在人 心意，这是一首很有爆发力的歌曲，而歌词呢也是很直接的表达出了萧敬腾的想法。其实最初呢，我也以为他是一个好内敛的歌手，而慢慢的听到他的一些新作品，然后看到他的一些现场的演唱之后，我会看到在萧敬腾那种沉默的外表下，然后隐藏着的是另一种叛逆的个性，好像是从他被封为雨神之后，整个对他的看法就改变了。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菲的《影子》，这是收录在王菲最经典的国语专辑《天空》当中的一首歌。 你有个名字，我只是个影子，你的心有个影子，我只是个名字，说不清楚什么意思，这件事并非解释，看不清楚什么位置，只是一场错以为是。

闪闪的泪光如冰花。 邰正宵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位久违的歌手了吧，很多人对他的认识还停留在一千零一夜。其实在那个时期他应该算是很红的。在2013年的时候呢，是推出了一张翻唱的专辑，主要是翻唱女歌手的一些作品了。而在编曲上面呢，这些翻唱也没有做很大的调整，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，可以说是保持了原曲的韵味，同时呢也带出了一些新鲜的感觉。张含韵，妈妈我爱你。 你总说我还不懂事，维护我像一张白纸，你眼中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。虽然我有好多心事，却已不愿说与你知，我曾任性的排斥你爱我的方式。 妈妈我爱你。其实当时张含韵参加超级女声比赛的时候，我还真的有一度还蛮迷她的。后来她慢慢长大了，现在看到她又主持然后又演戏，然后开始去唱一些有关于爱情的歌曲了，会觉得时光过得真快啊。继续要听到的是李延亮的《梨花又开放》。 忘不了故乡，年年梨花放，

电吉他还有架子鼓的完美配合，还巧妙地融入了 Forever Love 和 Kiss Goodbye 的这两首歌曲。我还记得前两天看一个采访王力宏的节目当中呢，他自己说，他说其实认为呢，创作最难的那些歌，其实就是他那些最简单的歌，比如说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《我们的歌》，还有 Kiss Goodbye 之类的。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最打动我们这些歌迷的，也是他的那些最简单，可是却最动人的歌，因为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爱的主打歌。好了，萧亚轩的歌，没错。今天小军的音乐盒就是这样了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在唱什么？